有新体验，觉得航线方便不少当区居民。有家长带同小朋友搭头班船，小朋友都表示特别兴奋。有乘客说船上设备完善，有冷气，感觉不错。以前曾经搭过这条渡轮航线，未来周末外出都会考虑搭船。美国加州沃尔玛一间货物分发中心发生枪击案，至少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枪手。疑凶是一名31岁的白人男子，一名31岁的男子曾经在分发中心工作，他被警方击毙，另有四人受伤，警方正在展开调查。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早上，星期六下午，当时正值员工换班时间。有人表示，枪手驾驶一辆汽车撞向分发公司分发中心的大门，之后发生火警，同传出大约50下的枪声。员工到处躲避，多架警车和消防车之后到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测大致是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较早前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了。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九龙湾启祥道去启德方向近宏照道一段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是繁忙，车龙排到去北港足球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道会员直去跑马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径只是给踩单车的人士使用，行人在单车径无论是行路定是跑步都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二台六月心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咦，妈咪，你唔系芭比林慧咩？点解你叫 Miss 靓靓嘅？ 因为我主持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靓靓，我哋有专家坐镇，分享本地嘅常规教育同特殊教育，仲会分析海外升学嘅趋势，同你环游世界。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大家好啊，我是李海燕，我做咧同舞蹈有关嘅工作嘅。你哋会唔会觉得要喺舞台上面表演舞蹈，一定要受过专业训练，或者系要做一啲好有难度嘅动作呢？法国舞蹈家 Jean Bell 谢洛姆贝尔，佢就认为用舞蹈去表达嘅权力咧，其实系属于每一个自然嘅身体嘅。即使是表面上你看来不够柔软，甚至是有肢体或者是智力上面的缺陷，只要你有真正想表达的，你的身体就可以跳出感动他人的舞蹈了。2015年他创作了 Gala， 而这个作品呢在2019年在香港演出过的，中文名就叫做《欢乐今宵》。在演出的时候呢，我们会见到舞台上面有十几个素人，他们当中有一些呢高高瘦瘦接受过舞蹈训练的，也都有是肢体非常之不灵活，或者是老人家、小孩子、坐轮椅的等等。咁喺其中一段咧，舞台上面就放住一个写住芭蕾舞 ballet 嘅纸牌，而十几个人咧，佢哋就各自咧去跳出佢哋心目中同埋佢哋能力所及嘅芭蕾舞。The Home Bell 想提出嘅就系，如果我哋迷信标准，咁我哋就一定要问呢把尺系由边个拎住，同埋系点样制定。但系如果我哋可以放开约定俗成嘅睇法，将注意力翻翻去个人。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身体就是最民主和最公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不论它是外在是怎样，它只是属于你，没人可以拿走。怎样使用它呢，也都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决定的。只要诚实地联系内心的身体，就可以跳出美丽的舞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哇，热辣辣啦，两点答二啦吓，31度，相对湿度69%，十啊呢一个紫外线指数，好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星期天。 哇，哎、我耳都聋咁滞添， 系 啱啱整个 headphone 爆咁滞， 咁大声。 但你觉得我而家嗰个声爆啲啊？定系我块面爆啲啊！ 嗱，翻到嚟咧，今日都真系啊，曾志豪块面咧爆晒， 我块面爆晒，我自己唔觉喎。点 解你出去爆晒啊？ 系啊，我系爆晒，但最惨系点解我唔觉嘅？系咪真系好煮熟龙虾咁样？ 红咗啲啦， 红咗啲，我咪好咯。 系啊，你 想 红 好耐噶 啦， 真系。 咁你想黑咩？ 咪一黑咗好耐，想红噶啦已经。我估唔到啊！冇，因为琴日咧就好开心啊。 系。 琴日就即系久违咧，一家四口咧就去咗。西貢呢一個嗰啲叫，我覺得類似叫做假日農場嗰啲 friend 嚟噶。 咁曬你去假日農場？ 係啊，因為我都唔怕曬嘅，我老婆又 OK 喎。我細路兩個完全都唔怕曬，係啦，我老婆亦都唔怕曬，因為佢匿咗喺個室內，佢有啲地方俾。但嗰個地方幾正喎，佢咧係一個西貢叫做碧水新村，佢成個範圍嚟嘅，所以即係嗰個農場名我唔講啦。咁但係咧，你要去到呢個地方咧。本身已經是一個旅行嚟噶啦，因為咧我係去到西貢，你有冇聽過碧水新村啊？ 對唔住，我係冇聽過。 我都係，我之前都係唔識嘅。總之我就知道咧，係過咗一邊就落西貢嘅，另一邊就唔好落西貢。 即係啲村屋嘅地方嚟嘅。 係啦，你就去到前面有條叫咩竹角路咁樣咧。咁啊，總之我到咗嗰個地方咧，只係到咗個起點啫。咁咧嗰度完全唔係嗰個農場嚟喎。咁咧我仲記得我拍咗個爛地停車場，跟住我老婆咧就攞住個地圖話。嗱，你跟住佢行啦。佢话咧，你由呢度开始咧，行到个农场嗰度咧，要行15分钟。 系烈日当空， 仲要系不停行楼梯，系楼梯。 行上行落。 佢系先系行上，跟住不停向下行。 系 哇，斜到咧嗰个地步，你直情好似觉得个山坡会碌落去咁样噶。咁咧净系行嗰15分钟楼梯咧， 哇，已经出咗成身汗啦， 湿晒， 系啦，已经消耗咗好多卡路里啦。 琴日嗰个天气，仲要我哋系差唔多12点系嗰个时候到咧， 最烈日当最热嘅时候啊，开始。 但系最惨系咧，你行都行咗15分钟啦， 跟住然之后去到未到， 唔系你谂下你走嘅时候咧，即系行多一次， 系。 咁我哋就梗系好惊啦，好在就走咗第二条路嘅，可以搭船嘅咁样咯。系啊， 即系走嘅时候可以搭翻船出嚟，跟住之后上翻停车场。 第二个地方，去到白沙湾嗰度，西贡白沙湾呢个你听过啦。咁喺嗰度你自己再转车咧，总之你就可以免行嗰15分钟 嘅楼梯。 系啊，总之咧，哇，好惊险嘅，因为咧每一条路咧，你都觉得系冇路嘅，佢就系得啲好隐蔽嘅地方有个牌咧，话俾你听，喂，呢度就系嗰个农场啦。哇，大佬，如果即系你唔讲呢个牌咧，净系我带个女仔去咧，我谂佢以为我卖咗佢。 但系你跟住个地图噶嘛，系咪啊？ 嗰个地图系影住几幅相咯。 哦，你唔系一路有网上嘅地图帮你喺度揾路噶？ 佢系影住几幅相咧，嗰个即系嗰个所谓嘅主办单位咧。 哦， 佢影住啲相，嗱呢度系巴士站。 哇，已经系野外动向啦！ 已经野外动向咯，真系啊！好彩揾到咋。 做个童军系唔同啲嘅。 你谂下，如果唔系咧，即系通常咧男女嗌交咧， 系 揾到路未啊？ 好晒啦，哇，好晒冇事啫，真系 女人要怕晒。 系啊，都几开心噶。 但去到有好多不同嘅活动嘅。 去到其实嗱，即系细路就特别啱玩，跟住佢有大草地啦，跟住佢有啲羊啊，俾你喂啊，然后就例牌有啲农夫耕作啊，最好玩咧就系 最晒嗰啲活动。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即系正常。 一定晒得黑啩，唔知得你成只手臂都黑晒。 又黑咗咩？ 有啊，少少啊，有啊，黑咗系啊。 佢可以俾你自制咧。面粉啊， 嗯， 譬如佢一去到咧，我哋就订咗食冷面咧，我以为就得食啦，点知 我要整嘅， 要整噶呢个 OK 喎，因为啲僆仔就可以喺个面粉团嗰度咧， 猜嚟猜去，最中意玩嘅啦， 系啦，又可以摄落部机度咧，咁样喺度搞咧，啲面就出晒嚟啦，跟住可以自己焗苹果批啦，又可以自己解啲饼皮啊，诸如此类咁样咧， 即系啲活动都翻翻嚟啦，即系随住呢个系啦，大家即系见到疫情缓和啦，啲客就慢慢放松啦，系个市面系真系唔同咗，你觉得系人系多咗好多。 都正常啦，除咗唔可以游行之外， 唔系嘅，系我讲话一般嘅经济活动，我琴晚去食饭都系 嘅。你可以游水，你可以行街，不过唔可以游行。 你可以申请，不过你唔会批。 我真系啱啱好，我发觉系游水都得，行街都得。 咁个限聚令去到7月2号啊嘛，系咪？到时再检讨啦。 好啦，我哋都想健康噶。 系，见翻都多啲人啦，大家都开心。 你有冇去边啊？ 我去琴晚去咗就系食饭咯。 系， 我就系话啊，即系邓个老板都开心啦，因为都系呢一间都系经常帮衬嘅一个大排档。 好彩啫。 系啦，咁就见到我都邓佢开心，佢啱啱翻嚟，咁跟住话啊，几开心啦，系啦，翻嚟啦，啲生意佢又。都系嘅，因为你毕竟之前因为个个都唔敢出街啦，少出街啦，咁所以真系得孤鹰三几只。 系啊系啊系啊！ 你今日有睇呢报道讲啦，行过铜锣湾，跟住系啦嗰个好大型嘅红光百货公司附近，嗰度有成30几间吉铺，咁你就知道啲生意系有几咁难做啦。 系啊，我琴日特登去咗，夜晚仲去埋嗰个海朗城度咧。但系佢又话好多铺就收咗啦，我就见到有啲围板咯。不过有啲人写住 coming soon， 又好似话有啲第二啲铺又会嚟接手咁样嗰啲咧。 系啊，知道嘅，有同啲即系熟悉啲地产界人士，有时即系倾一两句啦，佢哋自己都讲啦。系啊，嗰啲街铺而家咪即系都吉咗好多嘅，所以咪变咗有啲卖手机嗰啲零配件啊，有啲啊卖光压铺啊等等，即系做啲短期租约嗰啲嘢啦。咁但系佢话想租翻间铺出去咧，就初初啲业主都不，佢形容真系不切实际，嗰啲价钱咧就开到高，即系。开到好高啦，当然就系，但系去到最后你想租得出去，你咪又系一样要减翻一大半。佢如果唔系，你都唔使自己租出去。咁佢话有咁样对个业主有咩好处？你吉咗间铺喺度，系咪先？咁但系咧，佢哋嘅想法又唔系咁噶。佢哋会觉得，哇！如果我啲铺租低得咁紧要嘅话，咪影响咗我个价钱噶嘛？ 佢可能会觉得以后就即系升唔翻啊。不过你话咧，疫情缓和咗咧，有啲生意一好翻咧，就好。好矛盾嘅，佢好呢你系唔一定好嘅。你要边一行啊？佢生意好翻咧，对我哋呢啲顾客咧就唔系好嘅。佢生意唔好嘅时候咧，啲顾客就好好嘅。 你讲啲服务啊， 冇错， 态度啊， 边个啊？ 你去买嘢系咪啊？ 的士。早排咧，真系我真系觉得呢个好矛盾嘅。你又戥佢阴公，即系佢冇生意，你都唔开心啊。但系当佢有生意嘅时候，变咗你唔开心。 系， 因为我 对你态度好差。 我琴日想接的士咧，我咪就系话，因为喺白沙湾嗰度咧，我想接的士去翻科大嗰头咧，真系佢有架的士搞低个车窗，问去边啊？我心谂大镬啦，仲要问我去边啊？咁样，我话我要去科技大学，走咗。咁我唯有知道，哇！个疫情真系消失咗啦，生意真系好翻啊！ 咁你 见你可唔可以记得翻你曾经喺呢几个月嘅时候对我哋态度好好 噶？优良嘅态度 系咯，可唔可以 keep 翻少少啊？ 咦，咁我真系好好彩啊！我呢几日真系搭车嘅时候咧，遇到啲的士哥哥咧，态度好好、啊， 咁咪好咯。 虽然都系短程咋， 系啊， 即系一个人好唔好彩，我谂真系有时睇彩数嘅。 所以我特登想晒红啲咯，我真系挞太耐啦，真系。 等佢唔认得你，可能态度好啲咧。 31度气温，今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嘅天气底下，拖肥糖都可能会用啦。 咬你食你甜蜜如软糖， 陈秀文啊，甜蜜如软糖啊，好纯情噶嘛，系咪？陈秀文当年做好多嗰啲电视剧嘅角色， 系 突然间咧，好似哇！改咗啲歌路咁啊，唱震荡啊，唱甜蜜如软糖啊咁。啊，睇翻啲报道讲啦，陈秀文当年咧，佢话改歌路嘅时候自己都唔系好惯，佢唱呢歌嘅时候好似觉得唔系自己咁样啊， 即 系佢不嬲，唔系佢不嬲都系咁话呢只歌，有啲人话有啲意识。唔系几不良嘅，系啊，咁、哦、所以话我唔知啊，嗰阵时就话电台 系闹你 系啊禁播啊咁样，咁啊话陈秀文佢话就解释啦，佢话其实呢一只歌咧系、啊、一只广告歌嚟嘅，佢、 哦、 当年咧 系 啦冇错，咁佢话后屘有一次咧，佢话撞到啊填词人林振强啦，佢话问佢喂你填紧呢只歌嘅时候，到底你谂紧啲咩嘅啫咁样？ 你谂咩我谂咩咯？ 咁啊林振强就话啦，唔系你谂得咁简单。 冇啊，都系要咬你食你啫嘛， 系啊，不系可能想整蛊佢啫。 想整蛊 咁咪如果系一只广告歌咪系咯，咪糖嘅歌咯，系咪？大家有好丰富嘅想象力啫。1984年嘅作品《甜蜜如软糖》 系啊，嗱咁啊，而家咧亦都唔使你有好丰，咪而家都要有好丰富嘅想象力，你先至能够认到想中人是谁。 啊，你讲真啊！ 头先阿彭程同我做咗呢一个认人嘅测试咧，我简直话呢个通缉犯系边个嚟噶？ 争 啲捉唔到，系我认唔到啊！如果你咁样变咗面嘅话咧，正啊真系。 啱啊！我都喺面书上面见到有啲朋友咧，咁、啊、我其中啱啱识一个朋友咧，佢系一个跑步人嚟嘅。 O K， 咁啊黑骨勒骨大大只咁样，留晒胡须，哇！估唔到我哋呢几排喺个面书上面见到佢个样咧，就变咗第二个人咁样啦，又长长头发，块面成日滑晒，我喺度谂，系咪家姐嚟嘅咧？ 咪似啊，系咪家族遗传？ 跟住后来我先知道，哦，原来佢哋玩紧呢个 app， 咁所以个样咧系变咗第二个人， 又变咗面咯， 系啦，就变咗第二个性别。哇，个样真系争好远。 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嗱，我哋玩咗成个礼拜啦，成个香港啦，咩人都有噶。 系啊， 你觉得咧？边啲人嗰个喜剧效果咧，或者个反差系最大嘅？嗱，譬如我举例，四大天王咧都有人摆过上去。 系咩？ 你知唔知最靓咧系边个？ 边个啊？ 黎明，真系最靓嘅黎明喎，反而即系嗰个样咧，一男变女咧，嗰个模样咧吓亲你嘅。跟住我又见过另外有一 group 咧，就系全部政坛人物嚟嘅。 哦，佢哋都有玩啊！ 最靓系边个？你知唔知？ 边个啊？ 叶柳。 哦， 真系 变一个真嘅汉子咁样就 完全个样咧系睇唔出 好靓仔，好俊朗，好俊朗 俊朗嘅。如果你话男变女，因为佢叶柳系女啦，佢女又变男啦。如果你话男变女咧，即系有个顺眼效果咧，那又系想象唔到嘅，系邓炳强。 哦、是 真 嘅吓，人哋帮佢玩啫，系咪啊？ 唔系，梗系人哋帮佢玩啦。 哥唔会 出到嚟嗰个样， 自己摆张相上去。 边个嚟噶？我即系我纯粹以外貌论外貌，我话又真系又顺眼，我真系估你唔到嗰啲 样。所以咧，我发觉一样嘢系咩咧？嗱，我呢个礼拜嘅观察啦，咁样即系有时睇下你哋喺网上面玩啊，咁见到身边啲朋友啊等等，我发觉咧系啲男仔咧将自己嘅样咧变咗个女仔咧，喺呢个 app 经过佢嘅处理，即系经过啲 AI 处理，靓好多。 定系有冇发觉系可能越粗犷嗰啲样 系？ 佢就出嚟嘅效果就 個反差大， 係、哦、 因為嗰個反差大，同埋咧令到你哋可能因為男仔一向啲皮膚睇落去都冇咁光滑啦、 啊， 即係有少少即係粗糙啦，或者咁形容啦。但係咧，你一變咗女樣之後咧，成個嗰啲輪廓咧，冚唪唥都變到，哇！啲皮膚嘅膚質咧變得好滑啦，塊面有少少長長尖尖地啦，成個即係靚過你哋係 男 仔好多。我觉得 你变男仔嗰张相得唔得？ 我觉得我变男仔张相只不过系譬如好似条眉毛修到啊， 啊好似系啊， 个样即系个面嘅轮廓可能变咗方少少啫。 但系头先你俾一张相我睇咧， 系 我话好似黄子华佢出到嚟个样， 嗰张就冇须嘅嗰个样， 嗰、那个系 嗰个我嚟嘅， 嗰个你嚟嘅咩？ 嗰个我嚟嘅又系，系、 哦、 啊，我觉得冇咁靓咯。 彭程头先有一张相变咗男人之后咧，我头先一望，我话哇偶像、啊。你变咗黄子华个样 子啊！ 真系有似啊！真系有啊！ 依家摆上网俾大家睇啊！ 系啊，好似佢哋话郑伊健张相，一变咗女人变咗阿 sa 咯， 阿 sa 系 笑爆嘴喎，真系 系啊！但系你觉得好唔好玩啊？呢啲咁样嘅 唔系好玩嘅，好玩啦、啊！因为我觉得咧，佢起码有啲轮廓变化咧， 笑下咯，大家开心。 唔系因为佢象征度高 啊， 即系佢唔系求其话好似。即系唔系 cousin 扮女人咧，咁你就会觉得扯咁样唔靓嘛？你好似觉得，哇呢、這个系 有可能 系、 哦，即系佢系话俾你听，如果你变女人咧，原来你有可能系一个咁样嘅样啊， 系 啊，我就反而好奇， 靓得滞啊，我觉得变得靓得滞啊， 我好好奇咧，就系、是、其实有冇啲咧？譬如佢嗰啲已经系啲大人咧，可能佢有生女仔，即系有女儿啊。 嗯， 佢变咗女人个样咧，其实会唔会就等于佢女个样嚟嘅咧？通常似唔似到咁噶？ 唔知 系啊，我觉得如果咁都几搞笑喎，即系究竟个女会唔会似阿爸咧？透过呢个转面之后咧， 因为通常又话生女就似阿爸，系咪啊？生仔又似阿妈 咁样。即系其实呢个会唔会俾人发展到一个地步，就系咧，即系滴血认亲嗰啲 friend 咧？睇下似唔似样先，转转个样 都系得啖笑啊！ 咁梗得啖笑啦。 系啊，不过我谂住你睇呢几日啲报道都系叫你哋小心，即系话玩三日又话唔使钱啊，跟住又要收钱。我谂呢啲嘢大家自己注意翻啦。 但系大家咁中意玩咧，会唔会潜意识咧？ 系。 原来你对自己性别都有一个厌倦喺度咧， 或者唔系厌倦，可能系即系 试下 系啦。你会觉得啊，如果我变咗男人系咩样咧？啊，曾志豪你变咗女仔个样又会系点样嘅咧？你会成日都系咁谂。但系你对你自己嘅性别有冇觉得曾经有谂过啊？如果我系啦，如果我系变咗性别，我会系一个咩嘅人咧？你有冇考虑过啊？有冇咁样谂过 啊？都。变咗性别会咩？首先我净系知道咧，一去到夏天咧，我就唔想自己变性别咯。 系你可以除大， 系啦， 除大只啦， 系 咪？ 但系如果我变咗性别嘅话，我怀疑就会好黑人憎。 嗯， 即系你言下之意觉得你而家唔黑人憎咩？唔系，我觉得会再黑人憎啲，因为我成日都话咧。我唔中意啲女仔咁嘴嚼嚼噶嘛，即系我成日都话男人喺呢啲女人面前咧，就觉得喂你我啲嘢都俾你讲晒啦。咁如果我变咗女人，如果我性格又冇变到，我又系咁样咁中意讲嘢咧，咁我咪会再惨。 咁你咪好适合做电台节目咯，你咪更加多嘢讲。 冇用噶嘛，但系会唔会冇人再骚我多啲咧？但系你如果变咗男人咧？ 我好乐意、啊， 我觉得你晒食反而， 系我好乐意。 系啊系啊，因为其实严格嚟讲，你而家同男人冇乜分别啦，嗰啲性格。又酷啦， 系都唔算酷。不过系啊，我其实讲俾你听啊，我系由细到大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咁样嘅谂法嘅，好傻嘅。其实系咩咧？啊，如果我迟一日出世或者早一日出世，我真系咁谂嘅，可能我就会一个男人嚟噶啦。 唔系你拎多样嘢出世就得啦。 系嗱，我真系咁谂嗰阵时，系啦，唔知系我阿妈抬住我早一日咧，我就会有多样嘢咯。迟一日可能会有，但咁啱出世嗰日又冇咗，唉。激死，所以咪变咗个女人咯。 咪跟住你咪发觉，其实你系裸流咗几样嘢， 一样啫，系咪？几样？大个先知原来。 跟住你 话 阿妈，嗱呢嘢就裸流咗一样嘢。如果你既然裸流嗰样嘢，但系点解你唔攞多另外两样嘢咧？ 你下世啊！ 冇，我哋系咯，唔知裸流啲咩咧，真系。但系如果你变咗男人咧，我就觉得你就会好。变咗好阴柔啊， 好阴柔， 因为我哋成日喊啊嘛。如果你变咗男人都 keep 住呢个性格咧，你就会真系好寒星 feel 啊， 好多愁善感， 好多女人就会咧变咗女人汤圆咁样啦， 系啦。从此我要剪晒啲头发佢，等我变成一个真正嘅汉子。 太肤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2: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早上在北京召开一连三日会议，有份列席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表示，今日早上的议程包括审议港区国安法草案，获出席同负责审议的人大常委一致支持。他说人大法工委主任、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在会上作出报告，指这段时间已经从不同渠道了解社会各界对草案的意见，又提到会修改草案的部分内容。叶国谦说不便透露修改的内容，又相信草案已经列入表决议程，但预料不会在表决之前公布草案条文。另外一名列席的港区人大代表吴秋北说，未知今次会议会否表决草案，但估计如果会上一致认为草案已经成熟和一致，将会提请表决。人大常委会亦都安排香港基本法委员会5名委员到北京，其中一名委员陈宏毅说， 早上的会议只是安排港区人大代表列席，未有安排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列席。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若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港区国安法的实施法案，将会向中国表达遗憾，是日本政府仅次于谴责的第二严厉外交表现。据报日本政府已就此进入协调阶段。报道说，日本在香港大约有1400间企业，日本政府高层官员认为，若果法案通过，会动摇香港的高度自治，日本亦属于当事一方。报道说，日本政府以往对中国公务船驶入日本声称的钓鱼岛领海等涉及国家利益的情况时，大多会使用遗憾。不过，对于好似港区国安法的外国政策，日本政府若果使用遗憾一词将会十分罕见。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2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当中40宗属于社区感染，过半数来自首都圈地区。首尔市和京畿道新增确诊病例增加的原因，可能与当地教会集体感染有关。全国累计超过12000多人确诊。南韩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受到首都圈教会集体感染事件、小规模聚集性感染以及境外输入病例持续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南韩单日新增病例时隔8日之后再次回升至60宗以上。政府早前从严守社交距离阶段转至生活防疫阶段，当时的目标是单日新增病例在50宗以下，但今个月至今已经第9次未能够达标。美军战机在阿留申群岛附近拦截4架俄罗斯军机。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美国多架 F-22 战机、加油机和预警机配合之下，星期六在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附近拦截4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图-142侦察机。俄国战机在防空识别区内逗留近8小时，未有进入美国或加拿大领空。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7架图-142的反潜机在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其中4架在太平洋北部公海上空飞行，一度有美国 F-22 战机跟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近收费广场一段系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呢，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呢，都系车多繁忙。九龙区方面咧，现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亦都车多，车龙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咁另外咧，而家喺九龙湾嘅启祥道去启德方向，近云照道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观塘道近启业村。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啦。喺石澳泳滩一带啦，直到今晚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嘅16个泊车位咧，都系会暂停使用嘅。深巴9号线嘅石澳总站啦，亦都会迁移咗入去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为咗配合七一星期礼，湾仔北一带咧都系会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由今晚嘅凌晨12点开始啦，至到7月1号嘅上昼11点。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唯一支路，介乎博览道中至到会议道之间嘅一段菲林明道，以及系介乎龙合街至到博览道东之间嘅一段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啦，都系会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急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怡。好烦嘅，成日流眼泪。 哎，我真系好后悔，我大学嘅时候冇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冇事，好翻好翻好翻。 但其实最癫系佢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我嗰阵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电台啦。 有笑有泪嘅人生同埋节目，应该都系快乐嘅。 咁以后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继续同你一齐笑一齐喊啊！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嘅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好多男仔都中意出街玩嘅。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待喺屋企啦，所以系 Internet 嘅副产品。 咩系宅男？宅男就系留喺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系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嘅宅男嘅。 好，翻嚟啦吓，两点三十八分，继续行程精致豪中女宅男撒很大。 嗱，而家气温就又升多度啦，32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啦。呢、个星期咧，娱乐圈里边咧亦都系酷热天气警告嘅。 哦， 呢单新闻都系突然间非常之咁 hot， 系， 仲要系 系 都几突然嘅。咁当然啦，我哋永远都系话。切，你突然啫，因为你唔识佢啊嘛，人哋自己两个一啲都唔突然噶。我哋永远睇娱乐版都觉得，我都唔话俾我哋听啊，咁样咧，有啲读者都系咁。 你撞唔到佢啫， 系啦，撞唔到佢啫。 咁终于撞到啦， 咁终于撞到啦，系啦，咁啊边个咧就系林作同埋余美， 系， 其实好得意嘅，佢哋两个人咧都各自有啲身份嘅。譬如咧，你提起林作咧，我谂可能你例牌都会愣住就系、是，哦，即系麦明诗前男友。因为唔系我哋屈佢嘅，而系每一次咧你睇新。譬如边一个出事咧，当莫名思出事咧，啲人出咩事都好啦，啲人一定会问啊，林作唔知你有咩回应咁样。到到林作有咩事咧，就算唔系呢一单，啲人又会走去问莫名思，喂喂，你有冇咩回应啊？搞到永远咧，佢哋即系呢啲前世恩怨 咧，一世噶啦， 一世噶啦，系啦，断唔开嘅。咁啊，所以好得意啦，佢哋各自有自己身份之余咧，永远都有个另一半愣住嘅。咁啊，余美又系。余美除了她本身是一个即是一个艺人呢，咁啊亦都有另一个身份啦。 是啊， 即 是 所 谓 啲情史啊，离婚新闻啊咁样。咁呢个礼拜嗰个热闹闹嘅话题呢，就话啊佢哋两个行埋一齐。 佢哋拍拖。 拍拖是啦。 被人影到拍拖。 影到拍拖。咁但係咁就本来小事啦。仲要加到个第三者。 佢妈。 林妈妈。 是啦，咁今日睇到啲报道就係啦。 冇停过。 访问就仔同埋个妈妈就接受访问，系啦，就讲关于个仔嘅新女朋友嘅睇法， 睇法啦，系啦，咁啊嗱，仲要有好多个关系嘅，除咗林妈妈之外咧，仲有阿叶先生， 系喺网上，总之喺网上面有好多文章啦，有啲讲咁啊， 即系呢位被誉为系叫做咩啊，中环张智霖，系啦 ，IFC 界张智霖定咩界张智霖都。就话喂，佢话佢一篇文咧，就话佢哋系咩竹门对交门 啊， 咁于是乎搞到咧就话余美好，即系一个大反击，咁、但系啲人系赞嘅，就会觉得啊佢嘅反击咧就好打中七寸啊，即系类似话呢个只系显示你多么的肤浅啊，即系学历高低啊，同埋即系两个人嘅相处系点样，总之。花生就断晒事，因为一次过四个关系出晒嚟， 系啦， 啊五角啊，如果咁数啊，四角出晒嚟。 其实咧，如果你唔系好留意嘅话，有时即系唔觉意揭开呢啲版面啫，唔多唔少你都会即系睇到少少咯，或者咁讲。 系啊，咁好啦，可能你话喂。 关你咩事、啊？ 唔系有咁八卦嘛？你两个又要讲林作同余美咁样，因为我哋研究过。我哋用研究呢个字系咪好严肃啊？真系系咯， 你攞啲学术嘅资料出嚟先。 哦，其实我哋本身就有一个范式转移咧，就见到当中里边有几个学派，同埋呢一个即系流传甚广。 第一 系啦，其实简单啲就我哋八卦一轮啦。系啦，我哋两个八卦一轮之后咧，发觉其实真系有几多元素咧系关公众事嘅，即系就算你对呢两位人物咧零兴趣都好咧，但我觉得喺佢哋身上面发生嘅议题咧。是跟公众利益有关的。所以 公众利益。 没错，我们今天绝对有，我们吃着花生饮着啤酒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林作、余美、林妈妈、叶朗晴事件簿。好，首先第一格。第一格呢是跟余美自己有关的。余美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即是当被林妈妈又说不喜欢她这样那样的时候呢，那她又出来，她就很坦然，她就说其实呢大家唔鍾意我都好耐㗎喇。唔鍾意我边样嘢呢，就係话我离咗婚囉。佢话由我离婚嗰一刻开始，佢话呢喺娱乐版度出现我嘅新闻呢，全部都係写住失婚如美失婚如美失婚如美。佢自己自嘲，佢就话我好似变咗个日本人咁样。日本人名啊，即係嗰啲咩呀， 佢本身都 系 日本人嚟㗎，唔系咩， 即係日本人名囉，係啊，新井一二三咁样呢。佢话而家我就变咗失婚如美。 即係总之个 label 就 系 失婚。如美 系啦，失婚如美，即系佢，所以佢觉得好似变咗佢个全名一样。咁呢个就系佢其中一样咧，觉得话喂，而家系咪因为离咗婚，或者叫离过婚嘅女人咧，呢一世都搣唔甩， 系 呢一张标贴，系 你见到其实即系喺香港啦，或者净系讲娱乐版啦， 系 总之曾经有离过婚嘅女人啦，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有咁样嘅形容嘅。 仲要呢个形容都唔会系好嘅添， 系 系啊。你观察到譬如你话娱乐版或者啲名人版呢，大部分系咪离过婚嗰啲呢，都会被标贴成为除咗呢个身份之外呢，就系弱者啊，不幸啊。 不幸囉，好惨囉。咁又话哎呀佢喺度强壮坚强啊。或者通常都我諗可能我哋大家见到啲离婚嘅事件，好多时候都系之前佢哋嘅另一半可能有第三者啊等等嗰啲啦。所以佢哋俾人抛弃啊，哎呀佢真系唔好命啦，嫁错郎啊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即使佢哋系靠自己去努力都好啦。咁当然呢有欣赏佢哋坚强同埋靠自己嘅努力嘅呢一个部分嘅。咁但系俾人嘅感觉都系哎佢真系好惨啊，佢可能要带住个女啊，带住个仔啊，咁跟住然之后又要去照顾佢哋，好辛苦咯。你会觉得 嗱呢方面咧，真系嗱，女士嘅代表咁，亦都 系啊，我有呢个亲身嘅经历啊。 系啦，喂，你自己觉得究竟即系要同啲女士讲点，或者你觉得即系究竟社会俾呢件事嘅压力咧，其实有几大咧？嗱， 系好大噶， 其他人唔会知噶嘛。即系我写你系就系噶啦，失婚失婚如美，有咩咁大压力俾你啊？ 呢个系事实嚟嘅，亦都系真系搣唔走嘅。好老实咁讲，我谂个如果有呢啲即系曾经离婚过经历嘅女士嘅话咧。你都肯定系会知道，得啊系啊，我系有咁样嘅经历。不过唔需要点样讲咧？你真系要你成日听到呢啲说话咧，就真系冇办法，因为佢讲紧嘅都系事实。咁唯有就系咩咧？有啲说话你觉得唔好听嘅，或者觉得唔啱听嘅，闩埋自己嘅耳仔，咁继续做自己应该要做嘅嘢，行自己嘅路，咁就得噶啦。 但你觉得譬如话会令到女士， 理到咁多， 但如果你话令到有呢个经验嘅女士咧，觉得难堪啦，有压力咧，系嚟自边度咧？系俾人哋觉得话我冇用啦，我俾人抛弃，我系个失败者，定系边方面嘅？ 系咁嘅，即系总之。人哋系唔会理你到底咧系发生啲咩事，总之佢觉得一个失婚嘅女人就 系 等于失败， 失败 系啦。咁呢个失婚嘅女人嘅婚姻嘅失败咧，就系等于佢一世嘅失败，就系因为佢行错咗呢步，系咁样嘅。佢唔会考虑话，哦系啊，其实佢系因为个可能吓， 可能遇人不熟， 可能遇人不熟系啦，就识咗一个即系大家咁啱即系啦 ，work 唔到嘅即系伴侣啦。 即系可能系人哋犯错啦， 点都好啦，总之系人哋犯错又好，总之佢咁你自己都要负责噶。因为系你都有份拣佢噶嘛，系咪？咁所以你要对你自己嘅行为负责任。咁但系咧，大家睇你咧就唔会理，究竟系你唔啱啲啊？冇话啱唔啱啊？总之就系你失败， 你失败 就系一个咁样嘅眼光去睇而家，即系就算去到而家，你话2020年嘅今天都系一样。 我作为男士咧睇呢啲新闻嘅时候咧。佢个感觉就俾人哋一种咧，就好似话 ，OK， 个女人离咗婚，一定系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写出嚟嘅，一定系譬如话哦，当你另一半可能同你唔知佢出去当有个第二个女人啦，啲人好快就觉得话。 你忍下佢啦， 唔系咪因为你有啲咩做得唔好啊？嗱、啊，我哋睇《夫妻的世界》系咁嘅，《夫妻的世界》嗰个男人佢出去搵小三，系、连个男人即系嗰个老公啊，喺戏里边佢都会开头就会话你俾到好大压力佢啊、因为永远都系譬如话 佢叻啲， 佢叻啲， 系啦，搵多啲。 喺个戏里边嘅医生佢又样样都揸 fit 啦，又叻啲啦，又欣赏唔到佢才华啦，好似个老公咧就永远寄居喺佢下边咁样咧。咁呢啲唔知算唔算就係当我哋形容话嗰个女人失婚嘅时候呢、可能好快啲人就话一定係你做咗啲嘢啦，所以你老公咪即係最后放弃咗你囉，或者唔要你囉咁样。咁、所以你话点解譬如余美呢个 case 呢、可能佢话喂你嘢嘢都失婚余美、失婚余美。你 系 咪即係想话俾人听其实因为我有啲我做得唔好。 係啊，不过咁好得意嘅，你觉得即係大家都话咁一次成日我哋由细到大都教啲细路仔都话一次嘅失败呢唔会代表一世嘅失败嘅。 边度跌倒边度爬起。 边度行翻起身啊，又或者我哋应该要俾多个机会。一啲失败嘅人大家都系咁讲嘅，系咪？ 讲咯， 系啦，啲伟人啊，佢哋成功啊，都系要经历好多失败噶啦。讲就系咁讲嘅，真系咁讲嘅。但系对于其他个部分，可能你都真系会俾机会。更新人士可能你会俾机会啦，系咪啊？做生意失败嘅，好唔紧要，我哋再翻身啦。但系对于一个咧曾经结过婚失婚嘅女人咧，其实你唔多唔少咧，你个口里边你话希望佢会祝福佢啦，将来会得到幸福。但系咧，其实系好虚伪嘅。当呢件事如果发生喺你身上嘅话，即系好似今次嘅呢一个事件，即 系 譬如话你个仔，或者你系啦， 因为林妈妈 系啦，即系识咗一个女人，佢曾经结过婚嘅话，你嘅睇法亦都未必一样嘅。 即系你已经唔会可以话唔紧要啦，你中意就得啦，你会觉得减分嘅咁样。 你会觉得有咁多人拣，点解你会拣佢咧？ 系 呢个系一个好。明白啲媽媽嘅諗法嚟嘅，你理解嘅，雖然你唔同意，但你理解。 同埋咧，我哋亦都研究過咧，點解對女人離婚會咁苛刻，有咁唔公平嘅對待咧？其實由結婚嗰一刻開始咧，嗰個觀念或者我哋喺表達嘅語句上面咧，其實已經有隱含呢一種不平等嘅歧視喺度嘅。點解咧？好簡單，頭先我同彭晴都係咁講，你見到女人出嫁啦咁樣。你会讲笑咁嘅好嘢，终于人要你啦。咁或者个女人终于话哦好嘢，终于即系揾到住好人家啦咁样。嗱，你可能话咁有咩问题咧？喂，但如果你觉得婚姻系平等嘅话咧，你唔会话终于人要你噶嘛？ 关系平等啦。 系啦，如果你觉得关系平等嘅，你唔会话好嘢，终于人要你啦，因为调翻转啫嘛，都系你拣佢噶。你要我应承嫁俾你，你先会娶到我噶。但系通常我哋讲少，可能你话喂真系讲少啫。但系我哋讲少背后咧，隐含住嗰、那个即系对等关系咧，似乎就好似话 ，OK 个男人肯娶你，个男人肯要你，就系呢一段婚姻关系嗰、那个即系地位嘅对等，就系、是、我做主动嘅，我系男人，我要你咯。然后你就好嘢，你要我啦。 因为你同佢结婚，你都要跟佢姓噶嘛。其实一路即系 系 咁，当然 系啦， 价值 系啦，可能系咁样噶嘛。好啦，咁然后咧，甚至乎你生仔，我见过好多都系咁样噶。譬如个老婆生咗个仔啦，会写咩咧？可能佢咧终于为陈家咧就添咗个男丁啦，咁样。又或者嘅话咧，为佢老公咧生咗个仔啦。哇，我见过几次，我话点解？要为佢老公生咗个仔，即系你好似讲到就 依附咗喺佢嘅 系啦 身上， 即系 个价值就系嚟自 系啦， 生到个仔啦， 生咗 个 仔，同埋个仔原来系为个老公生嘅，即系你形容到好似咧个老婆唔想生仔，生咗个仔佢冇份，生完仔佢就走噶啦。 咁又唔系，只不过系佢嘅价值就 系 佢帮佢生仔咯， 系啦， 喺佢当中佢嘅价值佢嘅用途就系咁样咯。 咪一嚟可能系咁啦，但二嚟就系、是、喂冇理由系即系叫做为你生咗个仔噶嘛？呢样嘢大家 系共同噶嘛？ 共同噶嘛？即系我谂生仔嘅时候，应该个老婆都希望就话。我都想有自己下一代哦，你陳家又有啦，我李家都想有個下一代。 我哋嘅愛情結晶品， 應該係應該係咁噶嘛。但係你如果形容起上嚟，全部都係話為你生咧，潛移默化咧，其實真係好似講緊就話，其實女人喺呢段婚姻，無論由結婚嗰一刻，定係中間生仔嗰刻咧，佢都係屬於被動嘅，係俾人要嘅，俾人照顧嘅，佢係一個即係受制嘅一方嚟嘅。 係啦，如果佢冇人要佢，冇人照顧佢， 咁一去到離 就冇用噶咯。 咁一去到離婚嘅時候，當然就會變咗就係、是。哦，曾经要你嗰男人，而家唔要你啦， 系啊， 系啦，你都系帮人生仔啫嘛。其实嗰个细路，你都系为佢嘅，嗰个唔系属于你嘅。 哇！我谂下谂下咧，系个套餐嚟嘅。 嗯， 即系点解而家啲女士去到最尾都要俾人哋不停攻击，就系话你一失分就代表失败咧？佢唔系石头爆出嚟噶，系、一个累积嘅歧视嚟噶。 系啊，呢、這个歧视已经系好多年啦、或者咁。但系你对于一个或者离咗婚嘅男人咧，你个观点又可能唔同。我哋应该翻嚟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倾。 系啊，嗱，1874388啦，我哋由呢、這、一个即系林作与美嘅恋情咧就。讲起有好多元素可以讲嘅，第一个元素就系、是、你同唔同意咧？对女人嚟讲，离咗婚咧， 系个标签，个标签 系 啦，黐一世， 黐一世，同埋呢个标签会唔会真系影响咧？有呢一种经历嘅女人咧，佢好难行嘅条路，嗰条情路好难行。 系啊，点可以冲破到咧？ 系啊，你哋有冇类似嘅经验咧？嗱，第一个嘅元素就系同离咗婚。嘅女人有关嘅， 系啊， 你哋同唔同意？ 佢系咪冇权再爱咧？亦都唔应该再爱咧？ 定系越难越爱咧？真系要啊！1872388，1872388， 打电话嚟啊！一齐同我哋分享一下喺个咁酷热嘅天气警告底下讲呢啲。 还好，他已经不再哭，成长渐刻在他面容。珍惜小幸福，叫那日月年时如疼痛。新一张不发梦，不执意感情中，他错发太多心血后看痛。当青春 王浩儀 JW 輕熟女啊， 輕熟女 是 电话号码17300。 系啊，今日讲下由呢个嘅即系八卦娱乐新闻消息， 系啊， 就启发到我哋讲下，系啊，对于一个即系曾经离过婚嘅女人啦，系啊，冇错，自己嚟自自己心里边嘅谂法系咩咧？有冇啲压力咧？嚟自边度咧？系自己啊，社会上面俾你嘅压力啊，定系都唔系啊？其他人都有咧，例如你去即系识男朋友啊，即系你可能有在外嘅机会啦。对方有冇真系有嫌弃你咧？ 系 啊，甚至乎咧 考虑更多咧。 如果嗱，你如果有啲即系所谓挫折嘅例子，你欢迎你可以打嚟啦。但如果你话咧唔系，譬如话喂，我咧就系同一个即系离婚嘅女士，可能你话再恋爱嘅。咁如果你觉得其实系修成正果啊，或者你话其实即系只不过系一次嘅挫折咧，冇好大影响咧，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咧，即系为啲姊姊妹妹平反嘅。 冇错。 嗱，咁第二个元素系咩咧？嗱，离婚系一个元素啦。第二个元素咧，其实就系同棒打鸳鸯有关。即系当我哋见到呢、這、一个即系阿林妈妈咧，即系无论如何佢就唔系几欢迎啦，或者佢讲咗佢啲睇法啦。 暂时嚟讲好似 麻麻地啊， 你唔接受啊， 系麻麻地啦。嗱。咁呢个就系梗系唔系孤例啦，因为成个香港地有几多个林妈妈，好多嘅，即系所谓林妈妈嘅意思，即系话家长唔睇好佢哋下一代嘅呢段婚姻或者拍拖，唔好讲系咪结婚啦。咁究竟即系当有棒打鸳鸯嘅时候咧，第一成功率有几高咧？即系究竟而家我哋呢个世代咧， 个成功率系棒打 到啊？系啦，因为我哋而家有阵时都想象唔到就系。阿爸阿妈个意见咧，系咪仲系咁决定性？即系究竟如果你 我唔买间楼俾你啊， 系啦， 同佢结婚啊嗱， 系啦，我哋想知道咧，就系其实而家阿爸阿妈咧嗰个决定权咧有几大？ 系 咁，佢同人大系咪一样咁大？大人就有啦，佢有冇咁大咧？嗱， 等于大人咯， 等于大人咯， 大过你嘛， 大过你啦嘛，系啦。第二咧就系、是。喂，佢哋棒打嗰个原因咧，其实有冇一个叫做规律嘅咧？譬如我哋话男仔，即系如果话未来女婿嚟嘅，你俾人棒打最大嘅机会就系你穷啊嘛， 冇钱啊， 你冇楼啊嘛。嗱，估唔到女嘅咧，即系我觉得今次都大开眼界，佢就话吓。我觉得你未必个出身咁好、啊，系啊，即系 唔衬啊，因为 系 啊，木门就对木门啊嘛， 即系讲到咁样， 系啊，有啲人真系咁样 嘅，系、啊，但系而家仲系迷嘅咧， 唔系我谂。财富方面咧，男人可能就俾可能对家系啦，个屋企会 就俾人放大镜 咁 睇啦， 会咁睇啦。一个女人佢自己本身嗰个经历啦， 系 其实一定会啦， 系啦，呢个话 冇就呃你嘅， 即系如果 唔介意啊， 系咪即系话如果佢咩都冇，就反而好、啊，即系你话学历唔系特别高，搵钱唔系特别多，可能都冇人嫌弃 佢。 佢 有过去啊嘛。 但如果有过去，就会俾人嫌弃、 啊。但你谂下，其实就算一个女仔佢未结过婚，或者一个男仔未结过婚，佢拍过好多次拖，曾经有过好多段情史，佢未必系玉洁冰清啦，或者好纯情嘅。咁一个阿妈，唔好讲奶奶啦，或者一个阿妈会唔会都好要考虑埋呢一样嘢咧？ 系啊，所以我哋都好想知咧，今时今日咧、父母之命啊，媒妁之言嘅父母。其实而家占嘅比重仲有几大咧？大家有冇啲 case 咧，系就不被父母祝福？ 系 咁最尾你哋收唔收成正果嘅咧？ 系啦，可唔可以再爱落去咧？ 系啊，同埋佢哋唔祝福你嘅原因咧，嗰啲经历咧，系同份工啊，同个出身啊，定系真系同个过去有关咧？喂，欢迎大家打嚟讲下，真系 18723888嘅吓，咁我一阵间翻嚟可以同大家继续分享。三点。 当时的目标是单日新增病例在50宗以下，但在本月至今已经第9次未能达标。美国累积突破25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南部州份在最近几个星期重启经济活动之后，疫情显著反弹，当中佛罗里达州和德州单日新增病例都创新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咧，只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系挤塞，入赤柱车龙排到去香港乡村俱乐部；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喺深水湾污水泵房。而石澳道来回方向近石澳泳滩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石澳泳滩今天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七点钟，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有16个泊车位都会暂停使用。而新巴路线9号的总站是会搬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的。另外中区是有重铺电车路轨速工程。直至到听朝的6点钟，摩利臣街北行近住江乐道中交界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在九龙区，九龙湾启祥道去启德方向近黄照道一段是慢车，龙尾在观塘道近启业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蒙地卡罗别墅是车多，车龙排到黄金海岸商场。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桥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有几认真，有迹可寻。 五月至到七月咧就开始少啦，五六月咧萤火虫开始喺虫仔园出没嘅一个大好嘅时机， 都有 好 张咧。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啦，但五六月咧就咩？你有咩说话咧？我真系想问啊！ 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咯又？ 系咪认真霸气咧？咁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都要认真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晨光第一线。 将你隐藏的实力 show 晒出嚟！第八届全港运动会由2020年9月到2021年2月选拔运动员，代表你所属的地区，展现超凡出色的你，快啲嚟报名参加选拔啦！详情请浏览 hongkonggames.hk。 中女彭程。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系啦，一个失婚嘅女人，失婚一次系咪永远都俾人哋标签一世嘅咧？ 而外母或者奶奶，如果作为家长要棒打鸳鸯嘅话，通常佢嘅成功率有几高咧？佢哋考虑嘅重点又系边啲元素咧？ 系啊， 系啊，嗱，所以我哋今日就希望藉住呢个所谓林作鱼尾事件咧，想问下大家有冇呢啲话题嘅经历啦？失婚啦、又或者头先讲紧就话哇，你哋嘅婚姻或者个拍拖咧、就不被四大长老祝福， 系啦，一定唔被祝福， 系啦。咁当佢哋唔祝福你嘅时候，你哋点样去抵抗？ 点 样去经历呢？而他们又用什么地方是为难大家？是不是真的男的就看你有没有钱？女的就看看哇，他究竟有多少段的过去呢？是的，我们都好奇想知道呢普遍性有几大。 是啊，啊失婚的男人有个考虑又会不会大一样呢？又真的。我有听过的、我有听过一些老人家都说，喂唔该你啦，唔好同个男人一起啦，撑住几个细路仔，辛苦你咋女，都有啲咁样的。 我想对男的是友善好多的。 宽容啲啊。 你记唔记得譬如钟镇涛，咁嗰时佢嗰单新闻 是 所有人一面倒都同情佢㗎噃。 系， 系啊， 咁但系你又要嗱，所以咪就系话咯， 即 系 都好少。 你睇嘢咪就系话唔可以净系睇一个部分咯， 系咯， 你系睇埋佢当时发生嘅事，佢当时嘅经历咯， 系冇错， 系啦，咁你就会有呢个同情分咯， 系 啊，但系女人咧，虽然你嘅口系咁讲，我都同情佢，不。 系啦，不过都系唔好啦。 我谂我如果谂起咧，唯一例外咧，即系佢哋嘅离婚咧，就冇特别有边个话俾人哋话佢失婚定咩咧？我觉得就系、是，譬如当年啊黎天王嗰个新闻咯， 嗯， 佢同呢一个即系阿 洛基儿 嘅时候咧，咁离咗婚啦， 嗯、 但冇特别有边个话，哎呀阴公啦，嗰、那个失婚女人啊，或者呢个又失婚男人咯，好似大家都冇乜， 因为佢靓啊，系咪啊？ 唔系啊， 因为型啊，系咪啊？ 唔知系咪因为大家嗰、那个关系咧，又唔系好传统地即刻变咗话嗰个就好似锁埋喺柴房嘅家属咁样咧？你谂翻嗰单新闻系冇呢啲嘢嘅，系冇特别有人讲过话呢样究竟系男嘅衰啊，定系女嘅阴公冇呢啲嘢 嘅。咁点解会系咁嘅咧？ 嗱，你谂下，就连仲有再夸张啲，阿 sa 同即系郑中基当年嗰个喺娱乐圈一讲佢哋，可能因为快到佢哋，你都唔知佢哋结咗婚啦。咁但系都冇人会话哎呀阴公啦，阿 sa 又唔知点点点，好快佢哋又自己开花结果，又各自有另外一半咧、又冇嘢嘅。系啊，所以 咪就 系 睇下你个地位呢、這个 究竟 系 咪有例外咧？系咪地位、啊？ 地位啦，你个身份之一啦。 好啊，系咪有另外咧？ 第二就系、是人哋对你嘅眼光咁当然啦，唔系净系睇你一个部分嘅、啊，即系会睇晒当时成个发生嘅事嘅背景嘅。即系我讲话普通，我哋喺见到娱乐版啊或者名人圈里边发生呢啲咁样嘅嘢。 系啊。 不过我谂 如果你讲外国就更加咩啦？ 咁啊，梗系啦。 阿玉婆啊，几多段啊？八段婚姻。 七次定八次？伊丽莎白泰勒。 麦当娜都有几次啊？ 系啦。 咁样外国好似咧，即系。 好似普遍啊嘛 ，Brad Pitt 啦， 啊系啊系啦系啦， 佢个 Angelina Jolie 啦，佢个之前个太太啦，佢好多都有呢啲就算 George Clooney 啊嗰啲，其实好多荷里活嗰啲明星都有曾经经历过好多呢啲婚姻系婚姻嘅经历啊， 起码喺外国咧， 但我哋唔识佢嗰啲，佢啲奶奶可能或者佢阿妈嗰啲唔出嚟咁讲啫， 系啊， 人哋又冇呢啲嘢， 系啊，嗱一八七二三八八啦，总之咧即系系由呢一单八卦嘢开始，但我觉得有好多。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的。欢迎你可以打你1872388、你或者你喜欢讲这单八卦的事，你说喂我有看法啦，我不喜欢有人这样攻击这个女士啊，那些专栏作家为什么这样说她、你都可以打来讲一下，或者你说她处理得挺好、1872388、不知道你对失婚啊、对棒打鸳鸯你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经验有没有呢，就是打电话来一起分享一下。1872388。啊，真系啦，都唔使点介绍啦。我哋今日 终于介绍我偶像啲歌啦，好、开心啊！ 今日我哋啊，中女歌嘅龙虎榜介绍嘅系呢一只歌啊，你偶像系咪啊？ 王菲 《人间》人家。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 我哋系咪第一次咧成只歌听晒啊？ 我唔系，我哋都有。 唔系因为呢只歌咧，你真系忍唔住，好似冇一个音符想放过佢咁样咧。 衰啊！ 系啊，但我今次 好聽、啊、 我要多谢彭晴，因为咧我呢啲真系一个唔称职嘅 fans 咧，我就觉得好听好听咧，我从来冇 study 过咧。 我呢只歌 的，原来佢系送俾边个人 嘅？女嘅呢只歌。 系啊，真系好在你今日咁样介绍，我真系觉得惭愧啊！ 系啊，你介绍下介绍下，真系 呢只歌系九七年嘅时候咧，咁啊，当年王菲推出佢嘅专辑《王菲》嘅时候咧，就出嘅呢一只歌啦，系啦，叫《人间》啦，咁啊，林夕填词嘅，中岛美雪系啊，就即系作曲啦。咁一只歌咧就系阿菲啱啱生完啊，彤彤系啦，冇几耐咧，咁就唱呢一只歌嘅。咁我谂歌词里边都其实都表达咗一种好似。妈妈好似向个女 系，教一啲人生智慧， 系啦，同佢分享一啲人生嘅即系哲理啊，人生嘅道理嘅一啲嘅睇法咯。 但我只能够话咧，呢、這个人生哲理咧，又未免真系太聪明，同埋即系个阿妈咧，真系好睿智。嗱，虽然你话系林夕写嘅词嚟嘅，但系咧，因为其实王菲原来写过好多歌咧，无论系所谓窦唯年。同个歌咧，俾佢啲小朋友嗰啲女啊，你会发觉，就算佢自己填嘅词咧，同林夕呢一个人间咧里边嗰、那个即系意思咧，系好接近嘅。所以咧，唔存在就话，诶呢唔一定系呢个妈妈嘅智慧，唔系啊，原来即系王菲佢嗰个谂法咧。我只能夠話好睿智啊，同埋真係都幾超然啊！ 同埋咧，即係我諗咧，唔好講話就係對個女嘅一啲同佢嘅人生嘅分享。我諗我哋呢啲咧活到幾廿歲咧，我諗咧都真係好受用啊嚇！ 係啊，我覺得首先因為你話咗俾我聽，佢送俾個女之後咧，我再論翻呢一次歌詞咧，我作為一個人父咧。我即刻有好多感觸喺度，即刻會即真係會覺得話係，即係如果呢個係你想你嘅下一代識聽，希望佢知道嘅話咧，呢啲道理可能亦都係好多爸爸媽媽嘅諗法。譬如我覺得最正 chorus 嗰幾句咧就係話，但願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希望你流嘅每一滴淚都讓人感動咧。呢、這個完全就係我諗好多父母都想你嘅小朋友，希望係啊，希望你嘅喊唔會係白白咁樣流啊。 唔 係 為傷心， 係啊，所以即係突然間零舍感觸啊，多咗一層意思咁樣。 呢、這個都係一個父母嘅寄望，但我覺得咧，即係作為一個阿 爸或者一個阿媽咧，其實你係好明白嘅。你同你嘅孩子啦，同你嘅仔女，你教導佢嘅時候咧，咁而家係好興俾佢好多鼓勵啦，係啦，話俾佢聽， 你得㗎， 你 得㗎， 你努力就得㗎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啱嘅呢啲正面嘅教導，但我覺得咧，即係有時你自己個心咧，真係啊，我都做咗幾啊十幾年咁啊，你個內心咧其實係有一種矛盾喺度，因為你明知道呢個世界上 唔係咁美好， 唔係美好嘅呢、這個世界上係好殘酷同埋好現實。當我哋一邊俾細路仔一啲嘅鼓勵啦，話俾佢聽你努力一定會成功嘅同時咧，其實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嘢咧，唔係努力咧就一定可以得到。如果世界咧唔係一定好美好，你所以你睇到个字，佢话风雨过后 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 系啊，唔系一定有，唔系天晴 就会有彩虹， 就会有彩虹噶。呢个世界就系咁噶， 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 系啊。 但系佢又咁，佢又会同你讲翻，孤独尽头又唔一定系惶恐咁样。 所以佢就系话俾你听，就算呢个世界有几残酷。有幾得人驚都好，其實你只要捱過咗嗰段時間，無論幾耐都好，其實都總會係有好嘅日子都會出現。 我覺得就真係睇下佢嘅孩子咧有冇嗰個慧根咧，或者佢嗰、那個歷練咧，可以承載到呢啲智慧咯。因為如果你話如果一個普通嘅小朋友咧，可能佢就真係會變咗歌詞裏面嗰句就話。会有啲懵懂啊， 懵懂 系啊，佢话你一面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但可能好多小朋友，如果你一般真系唔系有佢嗰个慧根嘅话咧，妈妈即系点啊？即系咁，究竟呢个世界系点啊？我哋仲喺度讲紧话，系咪即系话咧？会有好多做啱嘅事啊，就会俾人哋赞美啊？咁但系佢又同你讲唔系，系咪啊？佢仲要同你讲生命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当然啦，我觉得佢唔系代表呢个小朋友四五岁，佢就要佢明呢个道理。但我觉得最正咧，其实当今日阿彭程介绍王菲写俾女儿《人间》呢只歌嘅时候咧，咁同一时间咧，原来咧资料上面咧有好多佢写过俾唔同。佢嗰两个女嘅歌啦，甚至乎咧有一首咧叫做《童电》咧，原来就系窦靖童啊，大个咗之后咧，佢哋喺早几年王菲咪有个咩一场幻乐演唱会咧、原来佢唱过一只歌叫《童电》，童就系即系窦靖童嘅童啦，殿下个殿。佢话咧呢只歌就回应人间嘅，系、啊，佢里 边时间有机会我哋揾到播俾大家听。 系啦，呢度歌可能有啲难揾啦、但系咧佢里边有啲歌词咧，如果你咁样读咧系一样嘅，譬如佢就话 人间值得歌颂，因为你不想看懂。就呼应头先，而家呢个人间咧，就系话啊，天大，佢话如果人世有咩值得歌颂，系因为有你先至值得闹哄哄。佢话咁个女嗰度咧就变咗人间值得歌颂，因为你唔想看懂。人间要凭谁来歌颂，你才能听懂。然后最尾最重点咧就系佢话你唔系神童。佢话你系大人们敢做但系不敢招的口供，即系话其实好多小朋友都系咧做咗好多大人咧知道应该要做，但系我哋做唔到啫嘛。譬如小朋友嘅率性啊，小朋友嗰种天真啊咁样咧，哇睇翻咧觉得好呼应得好好感动啊！哇，九七前后嗰只歌就写俾个女，个女 大 个之后可以唱翻回应翻俾阿妈。哇，你话呢个几 perfect 啊，真系 好值得纪念啊！ 值得纪念 啊！好值得做呢件事啊！系啊，即系不过呢一只歌里边咧，其实系咧，如果作为一个妈妈嘅心声，佢都话即系啦，我唔忍心再呃你，咁啊，希望你会懂，同埋但愿你会懂咧。知道该何去何从啊！咁啊，因为呢个人生咧，始终无论如何都系喺你嘅手上嘅。 系 大哥啦， 大哥啦！我谂对我哋香港人嚟讲，呢只歌最有共鸣嘅，可能就系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 系啊，但系而家酷热天气警告， 我哋要等，我哋要慢慢等啊吓。 40周年 Evergreen， 眨下眼，轻弹浅唱飞天40周年啦！究竟佢首播日系边年边月边日咧？答案就系1980年4月1号。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2至6，子龙、艾力、曾洁莹，轻弹浅唱不夜天。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覺得中女係好有魅力嘅，尤其係譬如話我媽咁樣啦，當佢發現咦今日啲雞蛋貴過尋日喎，佢就會好據理力爭。即係我覺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細微嘅執着，其實喺我哋嘅人生當中係扮演好重大嘅意義嘅，所以中女都好可愛嘅。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行達，我係張敬軒。 好啦，翻嚟我哋听听众嘅电话啦， okay. 一齐分享一下啦。咁啊，对于呢、這个即系啦，失婚嘅女士系咪呢个标签点睇咧？系嘛，棒打鸳鸯打唔打到咧？系啦，问下罗小姐先。Hello， 罗小姐， 罗小姐， 两位好， 你好啊，点啊？有咩分享啊？罗小姐， 系咁，我有个朋友咧，咁佢咧就同个男仔交往啦，咁大家都。咁呢個女仔就比較按直啲嘅，即係個人好純品啦。咁佢識咗呢個男仔啦嘛，拍拖。咁佢係唔知個男仔嘅家底嘅。咁就佢哋食飯都係好似去麥當勞啊，去茶餐廳嗰啲咁嘅，完全係唔知個男仔家底嘅。咁後來咧，咁拍咗半年拖到啦。咁原來個男仔屋企係有啲錢嘅，咁係比較傳統一啲家庭啦，傳統啲福建人嗰啲好重男輕女嗰啲咁嗰啲嘅。咁跟住咧，佢有一次去屋企食飯啦。咁個女 女主人啦，即係個伯母咧，直情係同呢個女仔講咧，佢話點解你做啲咁嘅工㗎？咁個女仔係做護士㗎，咁佢好愕然咯，即係從來都冇諗到有人咁質疑呢啲嘢㗎嘛。咁佢話你點解做啲咁嘅工㗎？咁污糟，咁佢就心就已經即係好 涼了一截啦，係啦。 咁後來咧。呢、這个男仔咧就同佢讲话分手啦，佢阿妈就唔中意咁样。 哦，真系 咁听阿妈讲啊？ 系咯。 咁佢屋企有啲钱啊，咁佢系独仔嚟噶，咁可能佢即系同呢个女仔拍拖，你好屋企可能咩都唔俾佢啊嗰啲咁，同埋佢哋都系比较传统嗰啲咯。咁呢个女仔原本好活泼噶，咁我哋系朋友咁。睇住佢为咗呢件事咧，个人生系影响好大， 变咗点啊？而家 冇自信咯， 即系同啲男仔分咗手之后就搞到 系啊，即系觉得即系好冇自信咯。咁如果好似而家咁样，你话有啲武汉肺炎更加啦，系咪先？ 更加惊啦， 污糟咁样系。咁但系其实有啲人就会觉得，哎呀，你真系好伟大啊！你做啲工，咁我哋。朋友会同佢讲，其实呢个男仔根本就有问题。 梗系啦，梗系有啦。 即系如果佢同你系即系好深感情，可以跨过呢啲阿妈反对，大家都成年人，咪自己组织自己嘅家庭，咪唔需要承受屋企任何嘅责任啊，又财产嗰啲嘢咁啊，系咪先？咁其实呢个男仔根本就有问题咯，我觉得。咁我呢个朋友真系。到家下 几耐啊？ 几年啦、 啊？几年都咁佢有冇拍拖啊？个女仔 都有，但系我觉得佢呢个伤害系 好大 严重咯。 佢有冇怪自己啊？即系佢会唔会、啊、 怪自己？ 会啊！佢如果佢咁唔开心咧， 怪自己系一个护士啊？ 可能会噶，佢、啊、真系会。我觉得如果你俾佢咁样打击到，即系你听到那个朋友 做护士份工。正正经经一份工，服务社会， 系咪先咪后遗症咯？佢而家点样？佢系点样谂噶？佢有冇话？ 系咯，佢有冇同你分享嘅谂法咯？ 佢冇讲咯，但系我哋觉得佢同以前完全唔同晒咯。咁佢而家都系有拍拖嘅，就好听男朋友话啦，冇乜主见咯，啲咁样样咯。 即系变咗咁样，即系可能 变咗咯。佢原本系一个好活泼啦、好开朗嘅人嚟噶，但系而家系两个人咯。咁佢真系好神品啊！咁我即系同佢讲咧。咁啊，个男仔有问题。咁原来后来佢 check 翻咧，即系问翻其他啲朋友咧，系朋友啲朋友嚟嘅。咁、其实呢个男仔啦，就已经系唔系一次噶啦。咁佢拍亲拖咧，如果阿妈反对，佢就分手噶。咁啊，呢个 超级群 嘅 仔系咯， 佢行出嚟又唔似噶，其实，但系佢觉得系要被父母接受咧，佢先可以继续同呢个人拍拖恋爱。咁 点解？ 咁我觉得个男仔今日好大问题。 个男系咯，个男仔不如直接就话阿妈，你帮我筛选个女朋友咪得咯。你揾完之后要俾佢过目，大佬啊，你真系不如你悭啲时间啦，阿妈 你 拣啦， 拣俾佢咯， 系咪？ 但我系觉得呢个男仔好冇责任心咯，系浪费人哋嘅时间，同埋浪费人哋嘅心咯，系喺度嘥人哋嘅青春咯。 唔系你浪费青春已经衰啦，但系咧，其实最大件事就系浪费完之后，系嗰、个打击咧，喂，起码你个 friend 都几年都翻 唔 到转头 啊！系啊，好，我哋知咯，佢表面系唔再睇啦，咁我哋喺你面前闹呢个男仔咧，佢都。话唔好啦，佢唔关佢事嘅咁样样咯。咁我觉得对佢打击系好大。咁到后期咧，呢、這个男仔真系俾佢阿妈安排咗一段婚姻啦。 哦，真系啊！ 佢永远幸福啦，系咪？ 咁你哋有冇知道佢安排嗰个婚姻嘅女人背景系点噶？知唔知噶？ 应该都系 有钱嘅 家族生意安排嗰啲， 系 门 当户对嗰啲 咯。系咯，大家系。生意人我停咯。 系，如果俾你咧，你都作为一个女士咧，你会有啲咩即系想话翻俾呢啲唔同嘅妈妈听咧？即系究竟所谓匹配咧，你作为个女人，你觉得点样先至系最重要咧？嗰个元素？ 我觉得佢啲阿妈应该翻翻去古代，唔好生存喺呢个现世间咯。 即系其实你都会觉得其实钱啊工作嗰啲咧，其实唔系大家匹唔匹配嘅。好重要嘅元素，即系嗰啲唔关事应该。 其实而家我哋年青人啦，好多都系冇噶啦，我哋都由零开始，系咪？组织自己嘅家庭，系咪？ 系。 储钱啊，买物业啊，各样都系靠自己啫嘛。有几多系真系靠父降咧？啱唔啱先？ 明白。所以如果你咁样发靠父降， 靠父母嗰啲就当然系佢哋咯。佢哋嘅幸运啦，但香港好多人都系靠自己。 希望罗小姐你嗰个朋友重新振作啦，真系可以。拜拜。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则新闻。一名男子在荃湾丁九村远足的时候从山坡堕下，送院之后死亡。事发在下午大约一点，警方接报说一名年约70岁男子步行至大榄涌引水道的时候失足堕下大约5米高的山坡，头部受伤昏迷，在现场接受急救之后送往仁济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港区人大代表黄君瑜出席本台节目《城市论坛》之后表示，目前未有港区国安法具体条文，但认为若果违反相关法律，有机会判处终身监禁是合理。指出法例是针对少数人，刑罚要够重先至有阻吓力。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梁家杰认为，人大常委会订立港区国安法是不合法、不合宪。通过之后，本港就不再是一国两制，担心人权将不受保障。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论坛上质疑，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中央可以无限延伸和解释法律。他认为要公布条文、咨询民意，并且在本地立法，才是尊重一国两制。美国加州沃尔玛一间货物分发中心发生枪击案，至少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枪手，疑凶是一名31岁男子，曾经在分发中心工作，他被警方击毙，另外有4人受伤，警方正展开调查。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当时正值员工换班时间，有目击者表示枪手驾驶一架汽车撞向分发中心的大门，之后发生火警和传出大约50下枪声，员工到处躲避，多架警车和消防车之后到场。另外，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一个公园发生枪击事件，一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公园在过去几个星期一直聚集反对警察暴力的示威人士。网上片段显示，一名男子在公园角落开了十几枪，公园入面的人争相走避。警方表示，枪击导致一名男子当场死亡，另一人中枪受伤，送院治理。美军战机在亚留申群岛附近拦截4架俄罗斯军机。北美防空司令部表示，美国多架 F-22 战机、加油机和预警机配合之下，星期六在阿拉斯加亚留申群岛附近拦截4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俄罗斯图-142 侦察机。俄国战机在防空识别区内逗留近8小时，未有进入美国或者加拿大领空。俄罗斯国防部说，俄罗斯7架图-142 反潜机在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其中4架在太平洋北部公海上空飞行，一度有美国 F-22 战机跟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本周中后期骤雨较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4%， 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个公众活动啦。现时在佐敦至到旺角一带有公众活动的。弥敦道的交通是轻微受阻，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咁就现时咧，仍然有公众活动。佐敦至旺角一带啦，弥敦道嘅交通咧系轻微受阻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如果你喺嗰一带啦，记得要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即系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寿山村道。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启祥道去启德方向近云照道一段仍然都是慢车，龙尾排到过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咁另外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蚊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咦，子维，好烦恼咁，要唔要帮下你啊？ 好啊，其实呢，我做师兄祠堂嘅时候呢就好 hyper， 好鍾意玩啦、啊、但我做星期日嘅生活进行式又好静态，我觉得自己嘅定位好唔清晰啊。 啊，好易解决啫。嗱，记住你呢啲呢叫做全方位。 哇，前辈真係前辈劲啊。 咁唔好咁讲，解决到问题咪得啦。啊！快啲录完好走啦！你霸住间录音室好耐噶啦，系咪？我一出手就搞掂，早啲问我嘛。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小白阿欧啊，坐港铁列车上车嘅时候要准备啲咩？搭啱有奖。 阿基叔，今日要扎行个马步，先逼到入车厢噶嘛。 基叔，我哋应该要先让乘客落车，然后上车啊。 啊，巴比就叻啦，唉，等我送份礼物俾佢哋先。 多谢基叔，各位如果都想玩游戏赢礼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 晨光第一线。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咁啊，头先罗小姐就有一个分享啦，我哋嘅听众啦，就关于咧佢身边一个朋友系啦，被棒打冤咗， 做护士嘅职业都被人歧视， 唉，真系啊！ 喂，呢、這个真系想听多啲呢啲例子，我估咧，如果咁嘅话咧，睇怕都唔少。究竟各行各业咧，会唔会都因为你嘅职业咧，可能就俾四大长老唔知边一边嘅长老咧有歧视啦？ 即总之唔系我拣嘅咧。我就唔中意，系咪咁咧？即系唔系个阿妈拣啊？ 同埋咧，我就想问一下咧，系咪男人 容易迁就父母的机会率多啲嘅，因为我哋睇电视咧，系啦，因为睇电视你有冇发觉好多时咧，嗰啲剧情都系咁嘅。 系 阿爸，如果你唔俾我同阿强一齐嘅话，我宁愿我唔做富家小姐，我都要同佢私奔。 系啊，女仔好似撇住啲啊， 通常都系有呢啲桥段，但系好少听到咧，就话阿妈，如果你唔俾我同阿秀莲一齐嘅话咧。咁我宁愿 我私奔啦， 系啦，我冇再私奔啦，冇啊，好似好快就屈服就话，咁阿妈我会继续继承家族生意。 以前有啲片集都有呢啲嘅， 少啲咯， 就少啲咯。 系啊，嗱呢个究竟关唔关事咧？ 喂，但系下半部分通常就话啲女仔都叫咗你唔好拣阿强噶啦，挨死你咯。 系啊，嗱1872388啊，究竟有冇呢一种棒打鸳鸯啊、被歧视啊嘅例子咧？ 包括失婚啦， 包括失婚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可能你就是那四大长老呢，可能你说喂我们有苦衷的、 啊、 我们不揀这些、啊、我们食盐多过你食米，四不揀、啊、可能你 吃什么东西、啊是啊、打来谈谈，欢迎你1872388。 夫妻的世界是一场战争， 以虞我诈充满谎言， 我是不是肥了渣、 啊、怎会呢好瘦啊， 步步惊心，一指错就会全军覆没、 啊、老婆我和阿强今晚看球 而家停赛，你睇咩波啊？吓、 要喺夫妻的世界生存，就要学懂夫妻共量。 留意逢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欣达，夫妻共量。 真系惨啊！天口庆啫，都唔使庆到成日都嗌交噶，大师啊大师，大师啊大师，你边度啊？ 哦，你嗌我啊，原来 我嚟揾你，你见唔到我咩？ 啊，我系盲噶嘛，因为你唔知嘅咩？ 你咧嗱，我只手喺度，你摸住我先。 喂，你俾条树枝我摸嘅，点解？ 你唔系摸骨嘅咩？ 哦，哇，你嗰啲系骨嚟嘅咩？ 咁系啊， 咁唔怪之嗌交啦。我系你老公摸到你成排骨咁样，我都惊啦。 喂，大师， 惨口 嘅。我而家嚟，希望你可以解决我问题，唔系解决我。 哦，冇问题，你因为嗌交而揾我噶嘛？ 我成日都唔知做乜鬼，咪热得滞啊！又33度啦，又升咗一度啦。 嗱，我啊露两手俾你睇下，如果唔系你就唔显得我啊啊呢一个盲公豪嘅威力，我。骨子一算，我已经知道你平时同你老公嗌交大概系咩时间系最多嘅。你听我讲完之后，睇下准唔准啦。等我摸多两下个骨先啊、 哎！啊， 摸到啦！啊，你呢个骨好惨啊，真系。好啦，你平时系咪同你老公经常都系喺临出门口大概9点钟嘅时候嗌交？又或者有冇试过系7点钟嘅时候嗌交？ 吓、啊，有咩关系啫？ 吓，有冇啊？因为咁样嘅，我哋啊，瑞典亦都有个盲公诊同行啊，佢话俾我听嘅。你知唔知你哋夫妻嗌交？ 盲公诊去咗瑞典咩？ 瑞典都有噶，我话你听啊，真系吓。呢啲嗌交啊，夫妻嗌交嘅时间啊，最常见知唔知系咩啊？ 咩啊？ 朝头早临出门口之前嗰4分钟。同埋放工翻到屋企头嗰4分钟， 咁梗系啦，仲见面啱啱见翻啊嘛， 最容易嗌交。你明唔明点解最容易嗌交？ 点解啊？ 哈，因为你临出门口之前，你一定赶嘅啦， 梗系滚水淥脚啦。 你系咪呢个时候仲喺度嫌你老公啊？又提佢呢样，提佢嗰样啊？ 咁个个都系咁噶啦， 你系咪又将琴晚你哋未吓解决嘅问题喺人哋临出门口之前又讲咗两句啊？咁咪容易嗌交咯？ 系咁啊？ 梗系啦，嗱，你临出门口之前嗰4分钟，大家赶住翻工，你真系好容易擦枪走火。放工翻嚟头嗰4分钟，佢啱啱先至可以好攰咁收工，点知又要应付你呢份工，咁啊，梗系嘈交啦。你有冇发现啊？我准唔准啊？个时间 好似都有嘅， 总之都有系咪啊？ 系咯，翻嚟多啲咯，不过就 系咯。嗱，我再同你讲多样嘢，唔好话我唔醒个啊。优惠套餐俾你，你未俾之前，我醒定你一样嘢先。如果你真系要嗌交咧，地点好紧要。嗱，我呢个罗庚帮你测过个方位。 边个方位啊，大师？ 东南西北中，嗌交一定要翻屋企。 翻屋企嗌交？ 冇错啦，有几样嘢你系一定要注意嘅。 揸紧车千祈唔好嗌交。 哦，咁啊系，好危险啊！依家 你知你本身你揸车都危险噶啦。 系啊，唔好讲呢啲啦。 同埋啊，商场啊，陌生人多嘅地方，你知唔知点解啊？除咗肉酸之外咧， 肉酸噶真系 唔止噶。本来你哋谂住嗌个五分钟嘅交，你知唔知啊？喺人多。关注度高的地方， 我会嗌耐啲嘅，因为有 哎呀，冇错啦，哎，你都知啦，好似嗰啲立法会咁样，你试下唔直播啊，边有咁多交嗌噶？ 系啦， 啊，真系噶，嗱，你如果咁样嘅话咧，你随时就变咗咧系直播现场嗰啲参赛者 摆上网添啦。 所以咧，你如果真系要嗌交咧，闩埋门喺屋企嗌。唔好喺出边嗌，如果唔系你即益咗人嘅啫，呢样你问佢收翻钱， 系 知唔知道先？仲有啊，你有冇啲口头禅成日讲嘅？ 一时时啦， 一时时，你有冇试过讲嗰啲啊？话你喺屋企又唔识做家务，喺出边又赚唔到钱，有冇讲过？ 冇做家务一定有，话佢唔识做， 系啦，衰啦，衰啦， 净系话佢净系识做嘢，其他嘢咩都唔识，冇 common sense。 啊，咁你好少少啦，哇，你咁流利，证明你真系平时成日都讲嘅。 系日日唔， 你知唔知啊？你啊犯咗大忌，呢种叫做否定对方价值， 系咩？ 你直情系将佢讲到贬值，一文不值。 咁我要点啊？我要赞佢。哎呀，你真系好啦，你唔识吸尘， 你 真系好有 potential 学啊！加油啊！ 啊，隔篱啊，万工趁借支扫把，我想扫佢个头一下。距离晒铺， 系咪咁讲啊？ 点解你又我用翻头先你嗰、那个，你用嗰个 case？ 呢、 這 个逻辑又唔啱啦。 嗱，我再额外醒个 tips 你，你点解唔试下咁讲啫？ 点 啊？ 老公啊，等我再温柔啲先把声。啊，老公啊，你咧出边做嘢咧真系好认真啊，赞咗佢先。如果你可以将你呢一份认真摆落拖地上，哇！你话呢铺真系。点啊！ 我谂佢一定以为我喺度搞 gag 咯，感觉佢咪又系觉得我喺度。 你唔信我？ 撩佢？ 你唔信我呢一个夫妻攻略推背图？你试下将佢喺外头嘅工作，你唔好否定佢，你肯定咗佢先。 我又冇否定佢，我赞佢、啊。 然后，譬如你可能嗱，你老公成日都要开会嘅，指挥若定。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你就试下同佢讲，老公啊。你喺开会期间咧，工作分配得井井有条。其实你如果将佢摆喺屋企嗰啲柴米油盐嗰啲瓶瓶罐罐度咧，你我将啲柴米油盐分翻啱咧，分得好啲咧，系冇问题嘅。 我会接魔术棒你啊，你变啦就得。 系啦，嗱呢个系好紧要噶。嗱，仲有我提多你一样嘢。 点啊？ 你有冇试过成日做一啲？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哎呀，梗系冇呢啲啦！ 你肯定冇， 梗系唔会啦。 咁我有神奇透视眼嘅，要唔要我举例啊？ 你话睇唔到嘅， 唔系我睇唔到啫，我有神奇透视眼。你有冇因为佢有一次抹地下唔干净，你就会话你从来抹地都唔干净嘅？ 我唔会咁讲噶，我就哎呀，达积真系好挂住你。我通常都是咁噶，佢唔想走啊！你过嚟睇下咁样。 我话你听，你呢种就等于咧以偏概全，一次地板足以致命。 嗯，我唔做呢啲嘢噶。 我话你听，本身我万公豪都受过呢啲苦， 所以宁愿。 所以我话俾你听，系啦，你各位你嗌交还嗌交，你应该 case by case 作见嚟计啊！你今日。抹地唔干净就够啦，你唔好无端端提嗰啲前因后果啊！嗱，你上次又唔干净， 我讲都唔敢讲噶呢啲， 系咩？ 系啊，你劲过我啦，好多你受啲气，犀利啲啊！ 嗱，你明唔明啊？ 系， 不过我最尾俾个锦囊你， 系点啊，师傅？ 嗱，你有咩事，你将呢个锦囊交俾你老公。佢一打开佢就知道点做噶， 佢就知报警啊，或者即刻走啊，咁样系咪啊？ 由于时间嘅关系，我哋而家即刻将呢个锦囊交咗俾你，再由于时间嘅关系，你已经俾咗你老公啦， 系， 而我即刻扮埋你老公先， 系，等我即刻打开睇下先。 老婆，你有咩俾我睇啊？ 嗱， 你 睇下， 吓，老公要先妥协。 哦，哎呀！师傅真系咁讲啊！ 老婆系我唔啱，我会拖翻地噶啦。冇错啦，各位夫妻的攻略，教你嗌交几个技巧，最重要其实是最尾呢个嘅啫，即系老公要 妥协先。 即系老婆永远是对的啊！ 又唔好咁讲，老公永远是错的咯。 系，记住啦。敢相信宇宙上有善良的引力，从前那个天真的小孩，转眼你不再期待。我确定没有所谓的王子和你相依为命的故事，祝我和自己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我和自己，会不会我就是我的王子，说不骗人的童话故事。我还继续在犯同样很愚蠢的错误，怀疑幸福。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 a hate. 你不需要等待，你就在这片人海。小路，关注我不等于你爱我，森林会有更多的灾祸。我们继续在做同样很愚蠢的选择，欺善怕恶。我们之间的相同情有伤痛，无可救药的是权力的操控。即使隐隐作痛，还是大步大步走着。We'll find a way. I just wanna be okay with the way I'm made. Wanna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I take. Don't wanna be afraid of change. Don't wanna be all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 in a hate. 你不需要的就在这片人海。嘟嘟嘟嘟嘟嘟，呜呜嗨，嗯啊。Don't wanna be a jaded， 我想听你说一句 that you're okay with the way you're made. You could be brave with the steps you take. Don't let me fall.不需要等待，我就在这片人海。 有呢首歌叫 Kiri T The Fairy Tale， 好靓噶，原来我有睇过，即刻上网望一望张相咧。系啊，同埋我见啲人介绍都系话咧，佢系一粒有待发掘的宝石， 真 系 好听喎、 啊。系啊，犀利犀利， 好有穿透力啊。 系啊，佢话佢十四岁嘅时候已经将佢自己作曲嗰啲 demo 咧、 嗯， 就寄过俾好多唔同嘅即系唱片公司啦、啊。咁、 嗯、 后来咧，佢我、哦、当时佢就寄去何韵诗公司嗰度嘅。 啊， 咁啊一击即中，俾何韵诗拣咗做幕后作曲人咁样咯。系、 嗯、 啊，咁而家佢就自己出。埋嚟唱啦，哇！来头都好劲噶，佢 A level 英国读，跟住又读咗啲 classical 嘅 music 嘅课程， 音乐底好厚啊。 系啊，跟住就读 jazz music 去到美国嗰度，咁啊，总之我谂大家而家上网咧都会见到好多关于佢嘅即系创作歌曲噶啦吓。咁呢只歌就系佢嘅 作曲。填詞 哇，都係 佢都有啲份嘅，係啦，加埋填詞就加埋有方家南，跟住就啊編曲都係佢，唱都係佢， 係係啊 ，The Fairy Tale，OK，、okay, 好，大家再密切留意住呢位新人朋友啦嚇、 嗯。 喂，咁啊嗱，今日另外咧最尾有個題目咧就同大家新世代咧睇咩電視節目咧就有關嘅。 嗯， 咁咧嗱，話説咧，我哋而家都知道啦，越嚟越少人咧就睇電視啊。 即係個感覺上咧，好多人都會話：喂，其實即係我哋可以自己上網睇 YouTube 啊，都好多人 好多嘢睇啦，已經 係啦，已經好多人睇啦。咁咧嗱，日本咧佢哋亦都一樣啊。就算你話佢哋嘅綜藝咧好成功都好咧，但係近況都即係越嚟越下滑啦。咁咧佢哋做咗個特輯咧，就揾咗佢哋一個都幾出名嘅藝人咧，叫松隆唔係松隆子啊，係松子 Deluxe 啊，即係一個比較大碼啲嘅即係。 肥嘟嘟 嘅 嗰个女仔 系啦，但系佢唔系后生噶，都中上年噶啦。咁但系就话佢都系一个几出名嘅日本嘅 artist 啦。佢就话咧，佢最近就喺一个电视节目嗰度，佢就访问咗三个咧系女高中生嘅 model， 即系讲紧都系中四五六咁上下呢啲啦，兼 YouTuber 嚟嘅。咁你话而家几后生都有做噶嘛？佢咧就對談佢哋咧就好少，因為咧嗱，即係嗰位阿松子 Deluxe 咧，即係等於係一個上一代嘅，就可能係一個正統嘅電視人。 係啦係啦， 佢就訪問呢啲大佬啊，新世代即係零零後噶啦呢啲，佢就問喂。点解你哋唔中意睇电视嘅咁样？咁你知咧，日本啲年轻人咧，嗰个潮流真系走得好快嘅。上几个礼拜我哋咪讲过咧，日本后生仔唔中意着牛仔裤 啦，系好耐啦， 唔中意着牛仔裤，系啊，好耐啦嘛。咁所以咧，佢都要问佢话：喂，究竟咧，点解你哋唔中意睇电视节目咁样？我话嗱，你同我假假地都做过一轮电视啦，而家都仲做紧啦。咁即系唔知道我哋你听到个答案咧，会唔会一个冲击嚟嘅？ 佢讲咩？ 譬如咧， 好嘢睇又唔啱睇啊！啲老嘢啲节目。 嗱，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好概括讲法啫。即系如果你话啊唔啱睇，咁一定系唔啱睇嘅。如果唔系，佢哋唔会转咗睇网上面啦。个问题系点解唔啱睇？点解唔啱？ 口味唔啱佢咯。 口味都系好概括，边方面令到佢觉得唔啱睇咧？嗱，我不如我举咗佢个例子，佢个答案，睇下你理唔理解佢背后嘅原因。譬如咧，佢就问咗呢几个嘅年青嘅女高中生啦，就话你哋啲 YouTube 咧系拍咩噶？咁咧其中一个就话冇啊，我就系拍彩妆教学，即系拍化妆。另一个咧就拍咩咧？就系唔讲嘢。淨係温書嘅影片， 嗰時候你影住温書係啊， 係啦，但係誇張到咧，咁因為嗰個松子 Deluxe 佢就話你乜嘢都唔講，淨係温書，有幾多人睇啊？佢話哦唔多啊，140万啫嘛，140万， 哇真係犀利！ 咁跟住咧，嗰個松子啊黐咗線，佢癲咗，佢話 有咩咁好睇啊？影住你温書， 冇錯，仲要係咧冇製作嘅喎，因為咧 想擺個電話喺度啫嘛。 係啦，佢你最多你就話有啲少少後期，譬如話啊彈一彈個字啊或者咩啦， 一個鐘兩個鐘， 最多係呢啲啫嘛。咁但係你話做開電視嗰啲咧，特別係日本啲綜藝咧，大家咪見過成個畫面好多 好 豐富 噶 嘛。 咁啊，跟住繼續睇條片，因為俾反應啊，你點睇啊？跟住 好啦，咁好啦，咁如果。你係頭先我哋聽到嗰兩個女高中生，佢個答案就係話，如果咧佢哋彩妝教學，同埋睇讀書片，咁多人睇，咁同電視有咩分別？最大分別你記唔記得？記唔記得最大分別？ 最大分別就係電視嗰啲節目編排係全部冚唪唥都要好細有製作噶嘛，冚唪唥都係有鋪排噶嘛。 好係啦，佢就話咧，原來啊嗰兩個女高中嗰幾個女高中生咧，佢就話啦 ，sorry 啊，松子大姐啊。因为咧，而家啲后生仔中意睇咩咧？佢哋中意睇真实，系啦，你讲自然。佢话我哋中意睇真实。咁咧，佢话从此开头咧，佢 get 唔到。佢话唔系啊，我哋都有好多真人 show 嘅。 唔系啊，唔系嗰回事。 系啦，佢就话咧，但系我哋咧，佢话你哋嗰啲咧就叫做逼真。 我哋 力求逼真，但我哋嗰啲唔系逼真，我哋系真实。 我由一个冇化妆嘅样系啦，俾你影到你见到点样化妆为止，呢个系真系真实嘅。朝早起身可能就 系 咁样噶啦。 原来 你同我系一样嘅。 原来佢话咧，啲后生仔咧觉得咧，而家电视节目咧，佢话你有太多策划，有太多计算，佢话都唔系真实反应嚟嘅，所有都系度好啊！佢话假嘅，咁咧佢就觉佢话啲后生仔咧话，其实我已经好攰噶啦，我唔想再睇咁多咧。成日都譬如话一个悬疑位咧，哇！究竟佢呢张凳跌落去之后会见到啲咩咧？佢话我都唔想睇啦，我想睇真实。 死啦！我哋咧就做咗懒有铺排咁样咧，即系觉得哇，系咪好紧张咧？ 佢话原来佢哋唔要啦， 好烦，唔该你行开啦。 咁咧，咁系啦，咁咧嗰个松子就好大打击啦。佢就问嗰啲女高中生，佢话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如果用你哋咁后生嘅 YouTube 角度，你想我拍咩咁样？咁啊，嗰个人嘅反应， 咁佢系咪真系 有 兴趣？ 有啊有啊。咁嗰个女学生同佢话：，哦，你好简单嘅啫。佢跟住佢大 size 啊嘛。佢话我想睇松子你咧食一日嘅饭。 你淨係將你成日食飯嘅過程拍俾我睇咧就得噶啦咁樣。跟住嗰個蟲子佢就話：你講真㗎，即係話咧，我淨係需要將我每日食嘅飯全部影上嚟，然後俾你睇就夠。 咁就有人睇啦。 佢話係啊，我哋覺得咧會好開心㗎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就話：我而家明啦。佢話咧嗰個蟲子就話啦，因為而家大家咧淨係想要一啲咧 真實 做作 係啦， 好做作得誇張。佢話大家唔要睇啦。佢話：如果你淨係話咧，我今日就係我蟲子，我要示範咧點樣食飯俾你睇咧。佢話啲人就會覺得話，我都想睇下你真實嗰一面係點嘅。哇！即係呢個都，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大衝擊。 呢個都係大家一路都喺度問緊一個問題，點解有咁多人去睇呢啲片嘅？ 越嚟越多。 係啊，好多人製作啦，而家但係都摸緊條路啊。點解嗰啲人咁多人睇？咁我應該點做咧？或者其他人點做咧？係 啊，甚至乎咧，而家啲人拍 YouTube 直情再有個趨勢勁啲，就係 live 咯。 嗯。 因为你如果你录嘅，佢都仲觉得你有后制。 喂， 如果你 live 嘅，直情就系话我就睇住你食饭咯。你 系 live 嘅，而家我四点钟啦，我开始爬饭，爬到五点，哇！ 我好明白嗰个真实性，但系你话个娱乐性啊，或者个吸引性系咪真系喺度咧？ 你唔记得我上次话有个日本嘅男艺人咧，佢瞓着咗个直播，原来就 系 呢种真实性啊！所以我谂我哋都要 turn 一 turn 啊， 系啊，我哋 点啊？下次我哋做节目要点样啊？曾志豪 再真实啲啦， 点啊？ 一路剃须啊，下礼拜见啦， 拜拜。